谁是别人？ 我呀。 嗨，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照常教你的书，当你的老师呗。 那当当呢？ 这跟当当更没关系了。 当当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一下就要交36000。 小芳，我就不同意你的说法。孩子上小学无所谓，小学嘛，从综合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后面那个小学好，起码离家近。那试验小学名声是挺响，当然也是不错，但是离家太远了，路程就得1个多小时，值吗？小学无所谓，无外乎加减乘除，波波摸佛。 上不了好的小学，就上不了好的中学。上不了好的中学，就上不了好的大学。上不了好的大学，孩子这辈子就完了。 你怎么这么矫情啊？ 我算是看透了你了。 看透我什么？看透好啊。看透我这人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嗯？ 哼。美的你。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叫你出趟国，你高兴的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淡泊名利，用错词儿了吧？你这叫胸无大志。 行，对对对，胸无大志也行，昏庸无能啊，不思进取，你把所有这样的词儿都给我，又能怎么着呢？ 我能怎么着你啊？我一个小百姓能怎么着你这么一个送一刀啊？ 你这说话怎么这么酸呢？现在 我真奇怪，当初怎么看上你了？ 后悔了？后悔可以啊，离呀。 中国式离婚当中的宋建平和林晓峰是一对平凡的夫妻，他们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是通过我们刚才听到的片段，我们可以知道林晓峰对这平凡生活并不甘心，而王海玲对生活则是很容易满足的。她拿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笔稿费37块钱的时候，她觉得高兴极了，用这笔钱她给单位买了一副羽毛球拍子。在她随后接连给解放军文艺投稿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机遇，不仅在1981年的3月份推出了2部小说，随后又被总政话剧团招收为职业编剧，离开了长岛。那年她29岁。作为编剧，王海玲成功塑造了不少的人物。在《中国式离婚》中，林晓峰开始对宋建平警惕，夫妻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矛盾加深，林晓峰开始怀疑宋建平有了外遇。 当时我真是醉了，这个你不信，你可以问问其他的人。 感觉一点都没错，你不想叫我去，你嫌我老，你嫌我状态不好，你居然当着我的面款，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我怎么就那么傻呢？ 我真的跟他什么事儿也没有， 怪不得不让我到你们医院去。那天我去，那个护士死活拦着不让我进去，我还奇怪呢。医院本来就是个公共场所，他凭什么不让我进去？他凭什么？宋建平，我不求你对我好。我只求你不要把我当傻瓜，你不要在外人面前这样羞辱我，你给我留点面子，给我留点尊严好不好？你是不是因为他看不上你，你才痛恨的跟我过？ 好好好，小峰，咱们进去谈好吧。 跟异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去医院那是有医生证明的。 谁知道你是托了熟人还在逃亡后门？ 小点声行不行？咱们小点声，天天邻居天天吵架， 你怕丢人了是不是？你也知道丢人的滋味不好受啊，我让你也尝一尝丢人的滋味。 王海玲的这部《中国式离婚》是深度阐释当代中国人婚姻的三种背叛，是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的离婚故事白描。在工作中，王海玲是作家，是编剧，但是在与儿子去谈论女朋友的问题时，王海玲则是一位出色的母亲。这并不是每个父母都有勇气做得到的，在长辈眼中，他们毕竟还是孩子，但是王海玲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如果不去帮助他理解，那么孩子还是会在一系列的青春期诱惑中把很多的事情想偏了。自己是亲人，是家长，但也要去做一个负责任的朋友。虽然现在自己也时常困惑这种定位是非曲直，但还是想继续这样做下去。中国式离婚当中的刘东北与女友娟子的情感出了问题，娟子怀孕了，刘东北就出轨了。在林晓峰来看娟子的时候，娟子说她要打掉孩子。 娟子你疯了啊，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孩子都七个月了吧，七活八不活，生下来都是个小人了，你这样做对孩子也不公平呀。 那总比把他生下来受苦你生下来没有父亲好。 东北他不过是一时软弱。 他才不是一时软弱呢，他就是那种人，一个没有原则的人。肉欲的需要高于一切。 娟子，我跟你说，孩子对女人太重要了。生了当当我才知道，女人不能没有孩子。你哪怕就是为你自己，也应该把这孩子生下来。再说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婚姻怎么可能没有波折呢？ 小峰姐，你多好啊，你看你们不管怎么吵怎么闹，老宋他从来没有跟别人真有过什么。 他毕竟年龄大一点，就稍微沉稳一点。 东北还年轻，哎，上帝都说年轻人犯错误， 我都被你给气糊涂了。 人们都说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 我是想原谅他，我不想原谅他我跟他回来干嘛呀？ 这不就对了吗？ 好了小凤姐，咱们走吧。 娟子，你就给他一次机会。 小凤姐，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大篷车之星光之旅，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王海玲虽然已经成名许久了，但是她在写作上并没有走捷径。王海玲说，一般来说写完小说想写剧本的时候，她得抱一堆的剧本看很久才能进入剧本的叙述感觉，而写完剧本要写小说，她也得拿着钱钟书张爱玲看好几天才能找到小说的语感。王海玲说，开始进入另外一种语境的过程很艰难，中国式离婚光第一章就写了20多天。而中国式离婚之后，王海玲又创作了一部婚姻系列作品，叫做新结婚时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新结婚时代当中的这个片段。刘若英饰演的顾晓溪和她当医生的妈妈在谈心。 妈，对不起，又给您添麻烦了。回去跟建国好好谈谈吧啊。两条，第一，他们家的人病了我管，我女儿是你们家的媳妇，我有这个责任，但是他们村人病了我不能管，我也管不了啊。 那是何建国家的大伯。 哎，也就这么叫吧。我都问了，两家往上数上18辈，爷爷和爷爷才是堂兄弟，他们农村人祖辈生活在一起，照这个说法全村人都是亲戚。你跟建国说，让他爸以后不要再把他们村的人往我这带，有病直接到门诊挂号就诊。第二，讲讲什么呢，城乡差别吧啊，他 他那个爹啊，真是的，在我们科里张张罗罗吆三喝四的，后来干脆冲着我们护士长训起来了。 妈，你也太夸张了吧？那哪叫训？ 不是训是什么？我跟你说啊，小西，就是我对我们护士长，哪怕是一个清洁工，我都不会这么说话。他可倒好。 行了妈， 哎，当初磨破嘴皮子的跟你说啊，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儿，你不听，非说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儿，说什么你是跟建国结婚，不是跟他们家结婚。理论上是这么讲啊，可实际上呢，实际上你这么认为，人家可不这么认为啊。在他们看来，你嫁给了他，就等于嫁给了他们家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你们俩的结合就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啊。他娶了你，就等于娶了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社会关系和你的父母，大家都是亲人，都是一家人啊。既然是一家人嘛，就不必分彼此分里外。 刚刚我们听过的《新结婚时代》当中，心直口快的女编辑顾小西嫁给了从农村考进北京的大学生何建国，他们的生活中遭遇了许多的烦心事儿。王海玲也遭遇了她作品中人物类似的生活经历，书房漏水，因为暖气漏水导致地下室进水，书房的地板拱了起来，继而牵连她两面墙壁的书柜，她的书也不得不暂时栖息在了储藏室中。不过在《新结婚时代》等故事中，主人公遭遇的最大难题则是城市和农村两个家庭的差异。说起何建国的爹一定要求顾小西回何家村出席一个亲戚的迁坟仪式等等问题，您听听吧。 我说你老拉这个脸是怎么回事？喂，小航啊，你的 MP3 我没看见啊。好，挂了。 让他问问是不是小夏拿的。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问问是不是小夏拿的。 我说你莫名其妙啊，东西掉了打电话来问问是很正常的事，你过什么敏啊？你到底怎么了？ 小航丢了500块钱，怀疑是小夏拿的。 他这么跟你说的？ 这还用说呀？ 合着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他不说你怎么知道？ 行了，顾小西，咱明人不说暗话，咱谁也别装傻，大家都是明白人。农村人在你们城里人眼里是什么形象，你也不是不清楚。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这一点。宿舍里不管谁丢了东西，首先怀疑的就是我。 我说你大学里的那点事，你是打算记一辈子是不是？ 顾小西，谁家过日子没有个丢东西的时候，没有个丢三落四的时候？尤其是你们家，这丢个东西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哦，这没保姆的时候丢了就丢了，啥事没有，这有保姆的时候，这就成保姆的事了。想想真是后怕，幸亏当初我在你们家照顾你爸的时候什么东西没丢，那要不我就成小夏了，因为我也是农村来的。 干嘛那么过敏，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 是我敏感呀，还是你们城里人压根就对农村人抱有某种成见呀？ 就算是抱有某种成见，也不会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 你既然这么讨厌农村人，干嘛要嫁给农民的儿子做媳妇呀？ 哼，那是我年轻不懂事。 顾小西，我要不是农民的儿子，还轮不着你嫁。 哎，你是不是得了健忘症呢，何建国同学？当初是谁一天给我写8封信，打800个电话要跟我妈见面呢？哼，要不是我，要不是我妈，你能不能留在北京工作都还是个问题。 是是是，我是沾了你和你们家不少的光。顾小西，你就念好吧啊！你幸亏是生在北京，幸亏有一个当教授的爹，当专家的妈。你要生在农村，你试试，你就是竞争保姆都不如小夏。 说什么呢？那我下车。哎，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伤着自己怎么办呀？不好了，哎哎，你干什么呀？ 回家。 你家在那儿呢？ 那是我家吗？ 你自己说，你要说是的话你就上去，说不是的话立马走人。你还是说走就走啊，你干什么呀你这是。小希，你知道吗，你这样让我非常为难，一边是我的老婆，一边是我的家人，你们的意见一不一致，受气的就是我，夹板气。你嫌我爹事多，我爹嫌你们瞧不起他不尽力，要是两边都不让步，你说我怎么办，是不要老婆还是不要爹妈？ 当然是不要老婆，妻子如衣服嘛，随时都可以换。 我跟你说正经的。 是你自己说的。 行了小希，别较劲啊。其实呢，我爹对你们家帮的那些忙还领情，但是他没有文化，又没有见过世面，以他的经验，他以为什么事只要你们家想就能做到呼风唤雨，要什么有什么。我当然知道不是这样啊，但是又不能跟他说，我一说他就说我是怕得罪你们，替你们家说话。你说要碰到这种事情我该怎么办？我爹其实是很体谅我们的，有些事情呢他做的确实有些过分，但是因为他不懂，你替他想想，一天书都没有念过，这一辈子都在那个小村子里转悠，这前年才刚刚看上电视。以前他以为北京人个个手眼通天，你想啊，跟党中央国务院住邻居，有啥难事说一声就行了，他现在算是进步多了。 丹建国，这一次我是确实不能跟你回去了，我社里头有事儿，我爸那个书我还得盯着呢。 这次你不用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 那你去跟他说还是我去跟他说？算了，我跟他说吧，省着他又觉得你老替我说话了。对了，我不能生孩子的事儿你还是千万别跟他说，我宁可他恨我，我也不要他可怜我。 在这部新结婚时代中，顾晓溪和何建国获得了一个美满的结局，而顾晓溪也怀上了孩子。其中王海玲将普通老百姓的婚姻生活现状以及在目前社会生活的撞击下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海玲说，婚姻对她曾经很重要，她曾经也走进了围城，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她身处围城之外后再指手画脚也有一定的资格。正所谓一朝续冷暖，一世楷颜良，现如今功成名就的王海玲依然甘于独身生活，每天读书写作，看着儿子成长，她过得很平静。好了，我们关于王海玲作品就回顾到这儿了，一起来听一首迪克牛仔演唱的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本期节目的调度小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娱乐大篷车不见不散。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未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上天堂。